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个郭士立牧师的石棺。他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德国普鲁士人，1831年就来中国沿海传教，也去过很多客家、潮州、广府的社区去传教的。他除了是可以这么说中国信义宗之父之外，最重要的其实他有另外一个角色的。这个人是通英文、德文，也都是识广东话，也都是识泰文。他本身就是出任过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香港有关的，就是中英鸦片战争南京条约里面的翻译了。在割让了香港之后，1843年他就来香港出任了这个府华道。府华道什么呢？就是差不多现在的政务司分管华人社区的政务司的角色。所以他又是一个牧师，其实又是一个政治人物来的。香港人香港史，带你认识真正的香港历史。我是讲者刘世良。 好，回嚟最后一节啦。咁啊，头先搭翻麦先，头先讲呢个高铁讲得 high 个头。 高铁咧，咁有位听众咧就将佢亲戚喺呢个刚刚啊喺广州搭高铁落嚟嗰张情况咧，就啱啱 WhatsApp 咗张相俾我。 啊，新鲜 嗰啲。咁咧就系咧劲啦，系成个车厢。一个人都冇， 哇！但系影相计埋嗰个咪得佢一个咯， 净系影相嗰个，真系嗱，冇 空无一人， 直通车都冇咁大镬。我话俾你听，系完全空无一人。好啊，大家就话，诶、哎，咁啊，食花生啦，咁样。喂，大佬，你食花生就唔使自己磅啫。呢、這个高铁花生咧，话俾你听啊，真系大镬啦。即系话嗰条数我哋要找 900多亿，而家找紧啦。 点解咁大镬咧？就系、是、大家以为咧就唉、是，咁、哎、我最多唔用咪冇件事。 唔系咯，我唔搭冇嘢噶。 而你一个营运开支啊，你嗰个营运开支啊，即系话咧，虽然就交托咗俾港铁去营运，但系咧、政府咧，如果佢达唔到嗰个标准嘅话， 咁点算咧？要补贴 就由政府去补贴嘅。好啦，即係話咧，你冇事冇幹由自可，即係話香港你要求神拜佛，香港的經濟一路好勁， 千祈有多啲人啊！ 係啦，咁咧，再唔係咧就係咩咧？你要令到高鐵呢個兩難嚟嘅，你要令到高鐵財務上可行，都係港珠澳大橋一樣， 要人流多啦。 就香港人唔用嘅話咧，就要代大陸人用多啲啦。 即係要開呢、這、一個遲啲自駕遊會開。 係啦，即係話原本你預計有80000多人裏面一半是香港人上去的話呢、好了，現在香港人上去可能實際得10000人的話，你就要預計有大陸有70000多人下來， 要有個誘因給下來才行， 一天一天、那迪士尼啊其他就谷大陸人下來谷大陸人下來 要平飛買平飛， 你要令到那個的、人流是用港珠澳大橋和這個高鐵、那問題就是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怎麼容納那麼多人呢？ 怎麼容納得到呢？ 所以呢就要覓地起樓啦。 都唔係起樓啊，佢落嚟做乜呢？佢咪落嚟同我哋共用資源囉、包括貝澳營地，包括呢個西貢食海鮮 行山嗰啲囉， 包括 或 者、你假日任何嘅地方。所以我頭先啊 Lance 休息嗰陣時話今日有2000多人睇直播，咁捧場放假都 你都唔出街、 我同阿 Lance 講過話，其實坦白講，香港人就算俾一日公眾假期你 唔使出街啦， 除非你呢博埋星期六日去咗第二度嘅啫。如果唔係你在香港，你可以做乜 啊？又行商場。 我當你有架車都好，你揸去邊？有位泊車嘅咧。 而家更加唔使揸啦，冧曬樹啦，唔使去啦，海灘嗰 啲。你行山，你又見到又係大陸人。 又講 冇路啊！你去海灘又係大陸人，你去商場又係大陸人，你搭地鐵又係大陸人。 咁啊，翻屋企禁閉算數啦。 咁你翻屋企又係睇延禧攻略，喺中山碧桂園又係睇延禧攻略。 咁就睇城寨嗰個啦。 咁啊，睇城寨嗰個啦，係嘛？起碼可以插爆佢哋啊嘛。 冇錯啦，條氣順翻少少都。 所以我就話係。冇地方去嘅喎， 冇定去嘅，即係香港。係 從來香港政府係唔諗呢樣嘢嘅喎，一味盲目地將呢啲接駁大陸嘅呢啲基建係咁起， 越起越多越好啊！ 然後融合融合融合，喂，融合係個手段啫，融合為乜先得㗎？ 咪消滅香港 人嘅身份。喂，你將嗰啲係我哋嘅親戚嚟嘅，其實根本係大灣區嗰啲， 係啊， 係嘛？你要將嗰啲人搬嚟同我哋一齊住，你有冇問過我先？是不是這個 想問你，你又沒有票在心，問你做什麼？ 你有沒有問過我先？第二，好了，這個營運虧損的問題，即是說變成政府的經常性的開支， 是還要補貼它。 嗱，你起的時候就是一個叫做 capital investment， 一個資本性的投資公務工程，但是將會變成是什麼呢？將會變成一個經常性的虧損。而經常性虧損的後果是什麼呢？就是呢政府那個餅就是這麼大的了，每年撤出來的錢的 spending 就是那個大約、佔那個的國民和國 GDP 的增長是相適應，即是新增的錢才可以，不可以突然間高很多。好了，那你說我之前都說過，香港的公共財政 好，即係香港人係政府有錢嘅，但係香港嘅公共醫療咧係衰過七十年代嘅，而家係開始喺急症室長期輪候，跟住咧老人科咧普通科病房咧好多係 can bed， 有帆布牀啦，已經係呢個係1973年我屋企人第一次入醫院嗰陣時候我見到嘅，而家全部出翻曬嚟。喂，大佬呢十年發生咩事？香港政府咁有錢，點解係嘛？你班友嗨嗨嗨喺度，香港人真係嗨曬嘢啦！而家你如果呢啲咁嘅大白仗，你以為 one off 啊？喂，我寧願當 排住隊 買路前打發嗰啲中鐵建啊、中國鐵路總公司打發佢哋走啦！真係我唔起得唔得啊？我打發佢哋走，我之後我一筆俾咗佢哋，我唔要啦。 即係等佢舐曬就算啦。 係啦，起碼就係我唔使一路蝕落去啊嘛。 嗯。 而家最大鑊就係你起完，你以為完啊？你以為七百億 你又想 就完啊？七百億係開始啊，其實 起咋定咪維修咧？營運咧？ 營運虧損咧？ 咪咯， 係嘛？跟住你個社會代價咧？同埋你以為元方嗰啲友、海船門嗰啲友而家嘈啊？未有攞又話俾你聽、 嗯， 你要嗰條高鐵收支平衡，你必然要谷每日谷七萬幾大陸人落嚟， 仲多流量係咪？到時 每日高鐵做啊，講緊其他飛機嚟嘅、啊，水路嚟嘅咧，東鐵嚟嘅咧，喂，大佬一個咁細嘅城市，政府從來唔敢講一句，我哋幾多嘅大陸遊客先至係我哋承受能力範圍？有冇一個 study 話俾我哋聽？喂，我而家真係佢哋已經係無所不在嘅咯，已經係佢唔係淨係喺嗰啲傳統購物區嘅， 滲曬嗰啲屋邨都有埋添。 屋邨商場，我喺黃大仙商場又係見到佢哋拖曬夾喺度買嘢。 仲多你嗰邊黃大仙商場過去同埋先拜完神， 黃大仙廟之後嗰度 買奶粉咯， 係啊，過去買嘢啊嘛。好了，跟住領展商場全部變質到開始， 係拆售啦。 然後香港的商場不是 serve 緊當地的居民，所以話農場院得人示威、是有意思的喎，走去插呢個恆基、因為佢 suppose 個商場本來是 serve 緊個屋苑嗰啲人嘅，而家變咗 serve 自由行、而那些自由行的旅遊大巴就泊滿曬。居民揸車接送放學都冇喎、 啊。但係呢個死症嚟嘅，即係啱啱你講係一個政策嘅傾斜，即係向呢個所謂即係香港外來人口傾斜，冇得搞喎呢樣嘢。 嗱，呢個就係威尼斯化啦，話俾你聽。威尼斯意大利咧就係全世界嘅旅遊城市。結果當地威尼斯嘅人就搬走曬啦，搬咗去之前一個火車站 Treviso 嗰度住嘅。 前一個站。 係啦，前一個站嗰度住嘅、就每日搭火車。就去威尼斯翻工， 翻完工就翻屋企啦。 翻完工就嚟威尼斯翻屋企， 頂頂唔好啦。 住喺威尼斯嗰啲人根本就唔係威尼斯人嚟嘅。 其實呢咪澳門化一樣啫嘛， 一樣澳門化。 而澳門人啲窮人有啲成日話啊，我過拱北上面過關咁樣買餸落翻嚟，有啲就話我窮個頭，我搬上去住落翻澳門啲賭場收工翻去，一樣啫嘛。其實即係呢個香港澳門化係咪嗱？其實之前馬時欣即係舊年都講過爆響口話咩咧？高鐵要8000萬開支嘅一個月，佢自己講嘅 設定係。 營運咯，營運開 費用 8000萬，佢自己講啊呢個 8000萬， 八千萬一個月，你計一張飛賣幾錢啊？ 8000萬好容易啫， 點維 比 啫？你計下啦，係嘛？我數學差啦， 好易計嘅啫，真係 噶。同埋你而家高鐵，你見到個人口個流量越嚟越下降嘅時候，啱啱都講啊，你其他嗰啲交通配套要配合，而家地鐵逼爆噶咯，西鐵逼爆噶咯，同埋係加唔到車廂，已經去到一個飽和階段噶咯。咁點 一？如果佢要營運打和嘅話咧、一日就要266萬 賺 一日，八千萬啊嘛一個月嘅話。 係啊，8000萬佢話嘅呢個，佢話 一日要266萬咯賺。 但係佢話之前話估算話呢個得一日。 喂，你要記住喎、個分帳，大佬我哋嗰橛係佔好細嘅啫，我哋建造成本係好 Q 貴。但是在他那咁鬼長，如果他在北京坐下來的話，鐵總是拿了一大橛的。 香港得一啲咁堆咯。 香港最後尾那段得滴滴咁堆嘅啫。 咁點夠補貼呢？ 咁我就話咯，成盤數根本係一個政治工程，呢、這個就係所謂嘅港式計劃經濟嘅後果嚟嘅、就係以長官意志、北京嘅政治主導嘅情況底下，以往香港起基建係咩咧？係需求帶動。你睇到嘅香港點解鐵路咁成功呢？是需求帶動之餘，仲將鐵路沿線開發成為新市鎮。 其實呢個模式係咪香港即係、就是、先創 嘅？香港係世界上先行嘅， 即係地鐵即係、就是、物業上蓋 呢個模式。譬如文化村啊呢啲，即係開發太古城啊呢啲。呢、這個先至係令到個鐵路營運成功嘅。好啦，高鐵係冇嘅呢樣嘢。第一，高鐵係純粹鐵路營運，係冇土地開發嘅。因為佢係封閉式嘅，除咗將嗰隧道攞嚟做骨灰庵嘅啫，我做陰宅啊。如果唔係，係冇可能開發到呢個土地嘅。好啦。即是说你靠营运赚钱，港铁都不得啦。 靠卖飞赚钱就死得啦。 港铁都不得啦，你不要说高铁啦。好啦，跟住铁总分了你一大橛。 你 bear 咗咁大 part 嘅呢個資本投資，係全世界鐵路造價第二貴，香港高鐵 頭三位都係香港最貴， 就係沙中線啦。 沙中線又 係頭三位都係香港啦。所以我就話我哋有生之年都睇唔到呢條鐵路係會 收支平衡， 收支平衡嘅係變成一個香港沉重嘅公共財政負擔。好啦，即係你可唔可以保證過未來嗰四十年唔會出現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經濟衰退咧？有嗰陣時咁點，你咪會緊縮其他開支咯。條數就咁簡單，唔通你拆 Q 咗條高鐵咩？ 好簡單，即係你之後嗰啲咩醫療啊，或者之後香港啲福利全部 好啦。跟住你為咗譬如迪士尼咁樣，為咗多啲人嚟啦，咁你就不上北上去宣傳，推出好多廉價嘅 package 去俾嗰啲大灣區嘅人坐高鐵嚟。 嗯， 好啦，結果你哋就發覺咧，你趕走曬其他高消費嘅客啦， 唔嚟噶啦嗰啲。 如果你日韓客，你係台灣客。喂大佬，你見到迪士尼屌對住個米奇老鼠又搣又 屙尿啊嘛， 啲僆仔又吐痰又剩，咁你去嚟做乜啫？同去上海迪士尼冇分別嘅咯。 點會去香港又細啲？係啊，直接去上海嗰個算啦。 咁你慢慢慢慢咧，而家我唔知旅發局有冇統計啦，即係其他日韓遊客、歐美遊客嗰個數字。 嗯， 當佢哋發覺佢嚟香港同翻大陸冇分別嗰陣時 候，唔去上海。 第一個城市越嚟越大陸化，越嚟越真係同城化。你去到甲級商場。原來發覺那些咁樣嘅鋪頭根本就不是貨國際遊客嘅，而是貨緊大陸遊客嘅。咁你自然呢些人就不會再嚟嘅啦。日本人首選而家去台灣，因為他哋最喜意去台灣而家係。嚟嚟香港嘅已經少了已經係。咁啊，歐美嘅話咧，喂，如果我要看中國文物勁嘅，我直飛大陸啦。我點會嚟咩西九咩？西九呢個故宮博物館分館啊， 擺啲流嘢喺度， 係咪啊？擺啲流嘢喺度， 點會睇嗰個咧？ 好啦，跟住你發覺港珠澳大橋通車仲大鑊，即係話你慢慢必定要開放大陸自駕遊南下。 其實之前呢個幾年前已經講過， 本來有嘅個安排。 嗰次我有示威啊嘛，嗰次，但係嗰次即係叫坊間反彈大啊嘛，取消咗呢樣嘢。但係而家我哋話齋啦，你唔開自駕又唔俾佢落嚟條橋，又要香港人泵水咁點咧？ 唔係即係呢 兩難局門，即係夾你 床板夾乜乜啊！真 係冇得喐啦，真係 好簡單。你如果一係就硬蝕納稅人揞水出嚟，硬頂。如果唔硬頂嘅話，你唯有開拓嗰個 一放佢落 使用量 啊， 增加使用量嘅話就唔係香港人北上，因為我哋根本就唔願意上去。是要他們下來，他們下來的話，你只有提供很多廉價的旅行團，是吧？高鐵旅行團不是我們使鬼走去坐高鐵去湖南旅行嗎？大哥，黐線的，我覺得。 嗱，我找到數字 呢，就是湖南那些人下來旅行了，武漢那些人下來旅行了，然後跟著就是什麼呢？就是港珠澳呢，給他們呢，我估先就推出某一個 limited 的數量，南下駕車。 哦，即是給一些一線城市下來先，所謂守鬼隊下來先。 可能先是廣州市。好啦，但你知道咧，大陸咧基本上冇規矩可言嘅，嗰、那個 driving license 所以係假嘅， 可以吸引嘅嗰個吸翻嚟嘅啫嗰個嘢。 結果就香港成個交通大混亂嘅啦，將會 係同埋即係左右睇反轉啲嘢，好大鑊。 港珠澳大橋一通車嘅話，你諗到嘅港珠澳大橋嗰個落幕嘅情況會勁過高鐵嘅，我覺得。第一，香港人點會點敢揸車北上啊？ 哇！攞揾命， 你唔好攞命，即係唔好講笑啦，係嘛？ 你見到有對頭車撞死嘅， 唔係啊，碰瓷碰到喺瑞典。 系嘛？抬走嗰幾件系嘛？變咗外交咁嘅風波。 唔係三件啊，四件嘅你知唔知啊？ 四件，因為個老母個老豆 同埋個仔啊嘛。 個仔 原來就夾埋個老婆，就扮喺撞到個留學生冇地方住啊嘛。 留生係個老婆嚟嘅。 留生係個老婆嚟嘅。 我諗住扮面扮招呼埋個老婆。 就扮招呼留學生，就叫埋佢入去，諗住四件噶。 哦。 仲要係提早，諗住咧就舐多半晝，十二點 check in 佢就提早。 貪心啦。 就朝頭早就去，諗住夜晚黑去啊，凌晨去啊。提早就俾住瞓大堂先，四件嘅係。 哦。 你點夠佢哋玩啫？ 咁無恥成咁冇得搞嘅喎。 喂。經歷過1949年到而家留低嘅大陸人，冇得輸嘅喎，我覺得。 嗰啲係即係地獄生存嘅人。 掟佢去非洲肯亞，掟佢烏干達、埃塞俄比亞都生存得到嘅喎。 即係好似擺嗰啲叫咩嗰啲蟹啊，去到荷蘭食曬所有嘢啊嘛，陽澄湖啲蟹。 或者微金谷咁咯。 咪咯。 係啊，你一中嘅話， 生態災難啊，全部死曬嘅啦，玩曬啦。 所有植物會死曬㗎，係啊。因為佢嘅生命力係強大到不得了啊！點解咧？因為嗰啲正常嘅人已經過唔到大躍進，過到大躍進過唔到文革，過到文革亦都咧。可能咧就係殘曬嘅啦，已經係，或者係變成社會嘅底層嘅啦，好人啊，而係壞人係上曬社會上層嘅啦。好啦，咁你嚟嗰啲係咩人咧？大家會知啊。 咪見到最強戰鬥力嗰啲咯， 咪係咯， 全部沙亞人嚟嘅呢啲真係。 呢啲你冇得玩㗎，所以你話係咪歧視咧？係，事實上係，我覺得。 咪佢普遍質素係差啲嘅喎， 你冇人法唔承認嘅喎呢樣嘢，我都話啦。 如果你不承認，你搬回去跟你堂兄弟住啊， 冇得搬上去住啦，唔好講咁多啦。 你會不會啊？你放假會不會回去鄉下跟他們一起住啊？是不會的嘛，是不是？你說一年見一次就 OK 啫，日日見住啊，你估 頂唔順？ 你都頂唔順啦。 喂，老表飲茶咁樣。唔 係啊，老乜表啊？ 老西表。 啊，你個 H 仔啊 ，H 仔啊，咁靚仔啊，生得你真係 H 仔。 哇，大佬呢啲嘢你耐頂唔順噶啦，我覺得。所以你基本上我就話香港人要付出嘅唔係淨係公共財政嘅代價，而係成個社會所謂同城化所帶嚟嘅嗰個社會質素嘅倒退。 嗯， 你必然嘅呢樣嘢。喂，你中國大陸都要承認嘅喎，係咪？只不過佢而家民族主義上身。就死頂咗喎， 未見到內部問題啊！ 喂，你睇嗰個中國刁民碰瓷黨，而家瑞典咪還拖 咯，咪咯， 整個電視節目出嚟 再搞你一鑊， 再搞你一鑊， 幾過癮，睇得開心。 跟住你就話哇，超越人類道德底線喎！喂，大佬，人哋嗰啲叫做搞笑節目， 瑞典成日人哋有幽默感， 人哋係一個叫類似棟篤笑咁嘅搞笑電視台嘅節目，你又真係煞有介事。 而家唔止添，直頭揾啲網民所謂翻牆嘅瑞典洗人版啊嘛！ 屌呢啲人即係打飛機啫，話俾你聽。你要你洗人版都要翻牆，好心你就唔好出去衝出國際啦，真係。 七出國際又 咪咯？你等一日唔使翻牆先至衝出去啦，真係。 咪咯，賺俾人又笑得喎。 喂，所以我就話呢個所謂高鐵嘅長遠嘅代價， 嗯， 大家其實仲未見得曬。第三，政治代價 係呢個最大 個政治代價係咩呢？基本上就係話你香港嘅 identity 會消失， 同埋你講一地兩檢即係嗰個影響咧，而家好少人講，可能講得多講到即係大家都即係叫做即係挖曬牙啦。 直至到有一日佢喺高鐵夾人， 嗯， 就會啦。 同埋啲如果講嚟講去入面有幾多人，執勤啲咩人員，點解入面個休息室有碌架牀嘅，又唔 飯盒就鋪歪俾700人， 啊、又100蚊盒咁樣啊， 700人。點解有700人喺個車站口岸度執勤？ 做啲乜咧？嗰啲人 好啦，社會信用系統點樣應用咧？ 有啊，試過香港咪試過咯，黃之峰同埋阿邊個黃浩明佢哋試過啦， 廿幾個鐘都訂唔 到啊嘛，跟住之後夾埋個記者，好啦，又訂到，到個記者自己訂一下，一下就即立即訂到啦，個信用系統，個信用系統。 咁啊，即係 scan 過曬啦，開頭唔搞你住。 即係香港人所有 file 就懟曬翻大陸嗰個信用系統度，分鐘我哋都訂唔到啦。 所以你問我呢個同城化咧，就會好快進行噶啦嗱。不單止高鐵，我話俾你聽啊，包括我哋嘅新身份證，遲早我哋都要發起呢個拒換身份證行動。 啊，而家又話要咩將啲新嘅生物嗰叫咩嘅資料，譬如咩瞳孔啊、 因為 那 個現在的 chip 指毛啊， 當年就講過我哋啲身份證可以用20年嘅，我就唔知點解10年之後就要再換啦。 好快啊！ 好啦，然後增加大量嘅資訊放喺個晶片裏邊， 做遠紅外線咧， 同埋遠紅外線係完全冇解釋過點解。 即係我哋 要用遠紅外線， 所以而家出咗一啲咧，所謂石子包包住將嘢。 我話俾你聽，呢個身份證新身份證將會係大灣區身份證，亦都係我哋嘅回鄉證。 一張搞掂曬。 即係話咧，你香港人嘅 identity 第一樣身份證已經消失。 嗯。 好啦，跟住你唔上去唔緊要，佢哋落嚟。 係你唔落，你唔上佢落。 你慢慢你自己感覺得到你係異鄉人嚟嘅咧。點解啊？因為你撞口撞面都係講普通話嘅人。 佢天水圍已經係啦，唔使。 你覺得自己根本唔喺香港生活嘅。你而家你諗下，你覺唔覺得自己在香港生活啊？有陣時候我喺東京反而親切啲，見到好多香港人， 斯斯文文係嘛？ 大家斯斯文文係嘛？但係你而家根本上你所有嘢好陌生嘅，你覺得香港係？ 嗯， 做政府做嘅嘢係完全冇底線做嘅嘢。 嗯， 然後你得任得你鬧係嘛？我繼續一日走七場，一個禮拜走七場酒會，但我就唔 Q 你班友死，有得啲樹林、電燈柱、交通燈全部東歪西斜。是不是市容就变成这样，然后个特首继续在硬硬脚在搞高铁感恩党中央铁种这些仆街。 开个电视就看延禧攻略讲普通话，林郑月娥就去对官唯唯诺诺又讲普通话。是吗？我觉得好像即是看 CCTV, 不是 TVB, 有什么分别就 看电视的时候。 没分别的现在。 我看到东张西望又洗脑嘢，是不是中间又整些什么普通话新闻台，又播那些不知什么我是歌手的行一行又全部普通话。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咁，我哋嘅收視率就唔會咁高啦。 就係太多呢啲 講緊香港人講嘅嘢。 我希望你未講。 我哋仲係講緊人話啊嘛。有朝一日，如果局長講普通話嘅話， 大家好，歡迎收看《陳在節目》。啊，想發幾呢個發紅包給我們跟師娘，我們很辛苦啦。 哎， 謝謝大家，快點發紅包。 捐款， 捐款，捐款，發紅包給我們。 謝謝各位，捐款， 謝謝各位。 咁啊，死得啦， 大佬啦。 好啊，嗱，林。節目結束之前咧，點都要講一講咧香港民族黨呢單嘢，我覺得， 嗯、 即係陳浩天呢單嘢。咁咧就政府就終於引用呢個社團條例，就禁制呢個民族黨運作。係、嗯，咁咧停就話好似係用重案組去調查緊佢哋添， 調查緊， 即係話會拉人啦、 嗯， 可能會拉人啦。咁、 嗯、 就大家估計咧，就係琴日喺李家超喺呢個記者答問會裏邊咧，就問到眾志嘅問題嗰陣時咧。 啊 他就迴避的，其實 他不答， 大家都估計就是說下一個針對的對象呢，我覺得就項莊舞劍，陳浩天就小丑一名而已，真正要對付的呢其實是自決派，即等於當日梁游宣誓一樣，就用一個最犯眾憎的做了他先，然後跟著打開了缺口之後 多四件 就掠多四件，真正要掠就是長毛啊、劉小麗啊這些了，所以我就說呢就未完的這件事， 肯定啦， 因為呢就我估在補選之前可能會動的， 即是可能小麗分鐘你說可能 DQ 問入閘不到 yes， 我覺得 之後就會引發這個，因為之前馮檢基已經那劇本說他應該DQ 小麗就參選， 嗱，我覺得馮檢基呢條契弟咧，佢一定係收到風， 即可能 DQ 小麗， 知道會 DQ 劉小麗嘅， 好啦，就冚李卓人， 所以就擺定屎碌架喺度嘅，我覺得係， 即 book 定嗰啲 van 仔， 李卓人落尾袋啊，係啊，真係噶，咁佢從何知道會 DQ 劉小麗咧？咁樣，咁大家知道佢咩料 啦？咪咯，我哋唔知嘅呢啲， 我就唔知啦， 啲劇本， 我就係繼續支持劉小麗嘅啫。佢先知嘅呢啲嘢， 咪咯，佢先我哋知唔係 嘛？佢條線喺邊度會知道 DQ 劉小麗咧？咁樣，咁所以咧就話嗱。呢、這個陳浩天呢單嘢咧，民族黨咧基本上就係一個皮包政黨嚟嘅，其實 係 有幾多人咧，亦都 得嗰兩條友發言， 係啦，嚟去都係得嗰幾條友。咁我覺得咧，你話嗰啲咩咩香港 民族陣線， 就係梁仲恆好似過當 咗入咗去做發言人啦， 成為呢個民族陣線嘅發言人咁，我諗好快都會取替嘅呢啲。但真正要取替嘅咧，引起國際新聞嘅咧，就係呢個香港眾志啦。 嗯， 我相信始終打擊嘅對象咧。都是咧雨傘運動追殺雨傘運動之後所湧現的年輕人組織，反而獨派你問我咧，從來共產黨對他哋嚟講咧，都是相當之温和的，包括本土派， 因為好好利用啊嘛， 係啦，因為對共產黨嚟講 咧， 嗰只是一隻棋嚟嘅，所以咧從來冇話去對他哋趕盡殺絕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如果真正去喐到眾志嗰陣時咧，即係話會禁制曬所有雨傘運動出嚟嘅年輕人參與政治，包括區議會選舉，即是話連嚟緊區議會選舉都不得， 因為之前所謂講區議會，佢話用翻之前 DQ 立法會個水準去 DQ 嘛，個水平個筆尺啊，已經講咗呢樣嘢。 咁咪即係話自決派都不可以參選咯， 預咗啦呢樣。 就算你唔掛香港眾志嘅名嗰陣時候，佢就會 trace 翻你嘅 Facebook， 你幾時講過啲乜嘢？呢、這個就是進入一個嘅極權體制啦。我覺得香港。 所以之前即係羅冠聰女朋友啊，袁家偉就退咗黨啊嘛，去參選。 我覺得都追殺。 我 DQ 埋佢咁樣試啊嘛。 我覺得都追殺。 嗯， 因為好簡單。你跟住就佔中案開審啦， 係啦，十一月到啦， 十一月開審啦， 嗯， 就一個嘅大清算嚟嘅啦，我覺得呢、這個， 嗯， 即係包括取締呢個眾志啦，亦都會重判呢個佔中案嘅起訴嘅佔中三志啦、九志啦，係啦， 嗯， 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係有責任啊，喺呢個時間企翻出嚟嘅，即係九二八四週年，你出唔出嚟都好， 嗯， 因為當你。即係人哋把握咗嗰個社運退潮嗰陣時咧， 係 佢就係覆桌嘅時候。 你再唔出翻嚟，再掠多兩刀。 如果你今次四週年得幾百友動喺度嘅話咧， 我就 DQ 一班友咯。 係啊，就林鄭月娥始終佢都要 consider 自己嗰個管治嘅係咪有效管治香港，同何君瑤呢啲人唔同，佢哋打嘴炮，阿爺想佢講乜佢講乜，阻亦都阻到盡。對林鄭月娥真正的制衡咧，就係令到佢覺得，如果佢再行落去嘅話咧，佢會陷入一個不可管治嘅局面。 嗯， 包括建制泛民嘅政客，亦都要諗清楚，係咪繼續同林鄭月娥採取一種嘅友好合作態度？雖然你話我唔支持港黨，我唔支持陳浩天都好，但係砍殺支聯會呢個係 on the table 嘅咯，其實已經 我都已經鋸喺度噶啦，擺喺度噶啦， 係啊，晾咗喺度噶啦，已經係你可以繼續當冇件事。所以我就話，就算我哋唔支持港獨或者我唔支持民族黨都好啦，大家都需要喺當你當雨傘運動係香港嘅美麗島大審判嚟嘅，其實係喺嗰陣時，大家咪需要企翻出嚟咧，咁得而三十幾萬人參與過嘅運動，點可能由佢哋幾個人去承受呢？我覺得我睇到陳建文嘅訪問，佢已經執好曬 office 啲嘢，準備 預咗退休 嘅，係啊，準備已經提早準備離開呢個中文大學，其實我覺得係好傷心嘅，其實。其實佢為乜啫？你問我，佢可以唔理嘅，完全係。你匿喺政府，匿喺象牙塔裏邊做一個學者咯。係嘛？佢有大陸咁多研究嘅合作嘅機構，係嘛？全部冇曬啦，而家係。其實佢哋付出代價都好大。 同埋我見即係戴浩庭而家呢刻即係臨之前判決前，仲去好用力咁推嗰、那個即係 風雲戰士， 風雲戰士仲推緊，係嘛？佢已經坐監噶啦，面對分鐘個教職冇埋噶啦喎。 冇噶啦，一入就教職就冇噶啦。我第一，我覺得而家政司法系統亦都相當之。 可悲的。 你見到地區法院 上訴庭那一陣咧，基本上全面咧都係從政治角度考慮案情嘅。 嗯， 我唔敢講話佢哋受中共控制，但係嗰幾個上訴庭嘅法官咧，都係從政治角度去判案嘅。 係見判詞嗰度已經寫， 係啊，睇個判詞已經睇得好清楚。 歪風咁樣， 即使去到終審法院推翻都好咧，你已經坐咗一半啦。十三加三咪就係咁，黃浩銘地咪就係黃建宏啊，佢 咯。做完社會服務令，坐埋監兩樣， 兩樣做曬，你諗下呢個係咩公義可言嘅啫？罰兩次， 咪咯。 社會服務令做完，仲要判入去坐。好啦，而家放翻你哋，好似黃恩大赦 啊，幾好啊，好開心啊， 多謝。實際上根本上呢個就係你已經係受到嗰個司法制度嘅迫害嘅，其實係。 但 係 迫害咗啦， 係一個迫害咗噶啦，已經係。 嗯。 然後大家仲要感恩，所以我話上訴庭嗰幾件咧。是我覺得一路大家話點解我要針對佢哋咧，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哋就好似惡狗難路喺度。你永遠下級法院判完之後，律政司上訴， 有上訴， 然後一去到上訴庭嗰陣時候就重判。 嗯、 好啦，係唔係你都入咗去坐先？到你再上訴去終審法院放翻你出嚟，已經半年之後嘅事啦。 嗯， 喂，大佬佢坐咗半年又要做埋社會服務令，大佬呢個咩世界？然後跟住律政司係冇解釋嘅，立法會嘅司法委員會。法律委員會是不討論的呢啲咁嘅嘢，點解香港司法制度可以咁嘅咧？而家 我哋我擔心下一步咧，就係、是、之前都放過風噶啦，就係、是、一啲委任我哋法官咧，已經嗰啲咩民建聯 喐噶啦嘛， 就是、投訴話：喂，我哋唔想有呢啲所謂有政治衝突法官，因為佢話啲法官就本身支持即係同性婚姻嗰樣嘢，係、 嗯、 嘛？就唔好委任呢班人有衝突喎。但我諗呢一樣嚟緊可能嗱，而家中秋節啦，可能大家都即係政治諗，再過一輪九二八之後，我呢樣上台嘅呢樣嘢，同時進行加埋廿三條，加埋殺埋啲外籍法官。一條龍哥， 我覺得馬道立退休之前咧都仲頂得住，但係當馬道立不退休咧，亦都提出咧，馬道立亦都提出希望將嗰個法官退休年紀咧 extend 多五年，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因為佢自己心知，如果俾而家上訴庭呢班友上咗去終審法院嘅話咧， 大鑊㗎啦， 死得。香港嘅普通法制度玩， 但係問題 玩 Q 完啦，已經。 但問題始終馬道立呢班人始終都會老，都會退休嘛， 都會退嘅係啦， 你五年十年都冇用㗎。 嗱，佢而家就再請翻包子金啦，係嘛？呢啲都係我哋相信嘅法官嚟嘅，其實。 嗯。 但係好多時候你睇到啊，而家美國呢個 Nominee 呢個聯邦大法官點解咁多嘅問題咧？ 嗯。 過去或者喺Nominee 呢個司法人員嗰陣時候，係因為咧，大家知道兩黨必爭嘅。其實香港過去咧，啲人都唔留意呢個問題嘅，好似司法人員罪用委員會 recommend 嘅就一定係啱。但係而家司法人員罪用委員會已經控制喺建制派手上。第二是什麼呢？就是馬道立，這個我相信是最後一個由李國能交給他、 嗯、 而馬道立一退休的話就玩完了，因為再交下去就是那些楊官、啊、陳慶偉的那班友來的、 嗯、 那你想想是什麼料、啊、坦白說我有生之年一定會看到香港司法制度的淪陷、 嗯、很快、啊、這 個就高鐵 Break Even 就看不到了， 這人看到 了 司法制度崩潰就一定看到的，所以你看到今次陳浩天案也是當日這個宣誓案，支那宣誓案的翻版來、 嗯、 共產黨很簡單，抓住一個戰機就發動起上來，而當他發動起上來的時候，他是拿到道德高地 的，現在都是 陳浩天問題，他拿到道德高地的，因為事實上大部分的香港人是不支持港獨的、 嗯、 而對於陳浩天這個人也有很多懷疑， 覺得說抵死啦，鬼來的， 也都包括社運界好，散運出來的人，我也都跟陳浩天根本是不熟的， 不認識他， 就因為 不知道什麼人， 甚至是因為他是退聯的嘛，搞退聯出身的嘛，是拆大台出身的嘛、 嗯、 是本土派好，很多都是拆大台出身的嘛、 嗯、 而拆完大台之後你就看到跟著就一個一個消失咯，是沒有發生過的。 黃仁達在哪裡？黃仁達不見了，黃仁達在哪裡呢？是 做節目吧，好像有 做節目，他們去旅行，我不知道哪樣了，好久沒留意他了，不見了這班人。 但我就話大家要睇到啦，最終就係承擔個代價嗰啲咧，真係俾人釘入去嗰啲咧，就會係雨傘運動裏邊嗰啲人嚟嘅。 嗯， 你睇到而家，咁所以你話陳浩天民族黨，我覺得係項莊舞劍， 志在沛公， 志在沛公，係啦、嗯。而支聯會咧，我覺得就係最後尾睇你班友識唔識做啦。係咪？你繼續喺維園集下會就冇事，我覺得。 嗯。 温樹，如果你講埋新疆呢個維吾爾集中營嘅問題咧。 出聲 喐 Q 埋你， 呢個真係底線啊！ 西藏人自焚啊，等等呢啲嘢咧，喐 Q 埋你，所以你見到支聯會就唔敢掂呢啲問題。 係冇見佢講。 你而家《紐約時報》、BBC 成個西方傳媒對於一百萬維吾爾人咁樣集體被迫害， 嗯、 香港人竟然冇人出聲啊！我覺得。 同埋最恐怖，我見 係，我覺得係好恐怖啊！其實係。 再勞改營。 你爭取中國民主，點解你見到中國政府咁樣去壓迫 呢啲少數民族嗰陣時候，你班友唔出聲嘅咧？ 呢個直頭係種族滅絕嚟啊！啲最恐怖，佢頭揾個人住喺你屋企度，同你瞓張牀，我見到啲影片，笑哈哈咁樣同佢瞓張梳化，哎，好行張牀俾你有瞓啦，哇哇，黐線㗎！ 喂，同埋好簡單，我都問個問題嘅喎，喂，你西方嗰啲咩查理雜誌寫個漫畫，呢個諷刺下呢個咁樣嘅回教嘅先知，你班友就走去恐怖主義襲擊，走去襲擊個報社。 嗯， 中共咁樣對付你嘅伊斯蘭兄弟， 冇啊出聲。 點解塔利班唔做嘢？點解ISIS 嗰啲係咪？喂，唔通西方基督教文明去諷刺你哋或者侵害你哋嘅伊斯蘭嘅教義，就要用暴力去報復共產黨？中國人去迫害伊斯蘭嘅兄弟，你就可以唔理咧？ 就因為共產黨， 你睇到嗰啲沙特阿拉伯國家冇 出 聲， 冇出聲， 喺度掠水喺度，喺度舐嘢。 土耳其都冇出聲， 因為嗰個朝聖嗰條鐵路，你知唔知啊？ 嗯， 麥加嗰條高鐵啊，中國起噶嘛？ 唔係知咯。 麥加朝聖嗰條鐵路 又唔出得聲啊，又係中國俾錢起。 唔係咯，我就話你見到喎呢啲，喂，既然咁勇武啊，伊斯蘭兄弟， 咪咯， 你自己兄弟俾人迫害喎，點解土耳其唔出聲啊？ 冇出聲，土耳其咁耐，邊出過聲？ 點解沙特阿拉伯唔出聲啊？卡塔爾咧？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咧，就算歐洲出聲，出聲嗰啲咪得今次瑞典出對大聲。 喂，瑞典咪佢咪借住呢個刁民家庭走去報復咯，諗住點知自己俾呢個刁民夾咗上馬啫嘛，其實 唔做唔得啊。 喂，佢諗住玩大佢噶，佢諗住玩大佢就係玩翻瑞典一鑊噶，其實 佢以為啊嘛，點知 哇佢以為哇今次 仲 點 攬住你痛腳， 仲捉到你痛腳咁樣， 點知俾人扇啊俾個 可能我哋唔知啊呢啲咁樣嘅。隨時呢啲刁民家庭可能係瑞典卧底， 瑞典間諜啊嘛，扇你鑊金啊！ 瑞典間諜嚟嘅，因為佢桂文海嗰單嘢同瑞典執行馬啊嘛，桂文海係喺瑞典領事陪同底下俾國安夾走噶嘛，本來話放佢噶嘛，佢揸瑞典 passport 噶嘛，然後跟住就喺個火車嗰度夾走咗佢啊嘛，所以我就話咧，所有嘢都有前因後果嘅其實，但係咧你睇到咧，中共咁樣喺新疆所做嘅嘢，而香港咧上行下效就係取締民族黨嘅嘢，其實都係一樣。大陸人係集體沉默嘅，對於共產黨迫害新疆人，點解咧？就因為佢覺得只要我 乖乖地 乖乖 地， 同埋新疆人都係衰噶啦，咁啊非我族類，其心必 恐怖啊，恐怖分子嚟嗰啲， 係嘛？跟住你見到西藏人又係咁，唔係所謂 divide and conquer 就係咁啊，即係分而治之，先切咗一忽出嚟，然後針對呢一忽，針對呢一忽之後再切一忽。然後咧， 越切越埋， 打擊面越嚟越大，好簡單啫嘛。等於先四九年，我淨係對付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知識分子，你哋係我哋爭取嘅對象，冇事嘅。好啦，地主、富農搞掂之後，就到反右啦，就搞知識分子啦。好啦，我搞知識分子嗰陣時咧，我就對嗰啲嘅農民講 啊，唔關你事嘅，乜臭老狗都搞 係啦。我哋搞臭老狗，即係話咧，將欺壓你哋嘅知識分子咧，鬥誇鬥臭嘅啫。好啦，跟住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落去農村搞， 係啦，搞呢一個大。 跟住農民就話：你只要係企喺革命路線咧，你唔使驚嘅，係嗰啲反動嘅農村勢力，我係對付嗰啲嘅啫，對付官僚主義嘅啫。 越挖越過你先。 好啦，跟住到文革，跟住到文革。是全民一起對付，是你打我，我打你了已經係。咁你諗下啦，呢個就係佢一路慣用嘅手法。 但係點解問題就係，即係阿寶話齋，人類就永遠重複犯錯嘅咧？香港呢條，即係你而家見到嘅呢個套路，好明顯㗎，明顯到咁樣啦。但係點解即係香港啲政黨仲係咁沉默咧？即係嗰個即係反抗比例咁細咧？ 我覺得佢係善用林鄭月娥呢隻棋。我相信你看到教協，我就覺得是一個挺清楚的一個策略。 係啊，俾沙六億你。 我只要繼續在教育裏面去，你看到功能組別幾個議員咧，係攞值得討論的我覺得。 我之前不是走咗上 大 灣區。梁繼昌、 莫乃光全部支持大灣區發展嘅。係嘛？佢就話佢哋功能組別嘅人係支持大灣區發展。你當我傻嘅咩？你問阿 Sipa 到而家， 邊有你份啫？ 有乜嘢嘢？邊一個功能組別嘅專業人士可以自己上去掛牌啊？ 邊有 Sipa 十幾年啦啩？當日嗰啲功能組別代表夠支持 Sipa 啦。咁你當香港人傻嘅咩？嗰啲嘢根本係 empty promise 嚟，根本係實際上呢啲人係幼稚。我覺得我唔信佢哋 integrity 有問題。我覺得佢哋幼稚。幼稚在咩咧？就係講緊一個好長遠嘅一個利益，同高鐵一樣。 即係佢以為自己開通呢樣嘢時候，對佢自己業界利益有著數，以為啊， 以為。咁然後咧，總會有一啲咧係佢哋嘅建制派嘅專業人士喺度吹嘅喺度。 係啊係啊，有著數喎，大灣區到我哋啦呢鑊。 喂，好簡單，你曾志偉走去見阿林鄭講電影業。喂，當年啊，所謂 Sipa 俾電影業行先一步，喺廣東省 廣東話的電影市場裏面可以開放俾佢哋進入，到而家有冇啊？請問 嗱，一唔止添啊， 有冇人逆石橋啊？有冇人去監察政府有冇執行過啊？你向林鄭月娥反映，點解你唔向中聯辦反映啊？點解叫點解走咗數啊？點解你唔向香港人交代呢？嗰陣時講過嘅喎，廣東話嘅電影可以入大陸喺廣東省播嘅喎， 而家唔 使審查嘅喎。 而家分鐘佢話咧，唔可以一套劇兩個男女主角 都 係香 港 演員，同埋啲主持唔俾 香 港澳台做啦，唔俾港澳台籍嘅人。調翻轉，如果你曾志偉攞咗大灣區嗰個身份證，唔做香港人，你咪做大陸人，你咪可以做主持啲節目咯。 話俾你聽啦，到時到後佢都冇得撈噶啦。 咁都唔俾撈啊？ 梗係 為到咁都唔俾。 喂，到時到後 唔做香港人都唔得， 總會揾到走私漏税啩。 冰冰咁樣係嘛？ 范 嘢咁樣， 范冰冰啊！ 你冇走水，曾志偉係咪？ 馮小剛啊！呢啲喺當時即係兩三年前，香港即係中國大陸嘅電影界權傾朝野嘅人，到而家後邊有軍方撐腰，到而家咪冧檔。 仲唔止喎？好多嗰啲咩明星足球隊上大陸，你估踢波咁簡單？有活動 啊！ 之後 嘅年代已經跟過曬㗎啦，全部有活動， 全部有活動，有痛腳喺手邊 影曬㗎啦，嗰啲嘢。 啲酒店嗰啲 cam 而家咁先進，而家仲多啦， 唔使諗㗎啦嗰啲。我話俾你聽，所以我就話咧，呢個係大家要諗清楚，其實唔係話我哋抗唔抗拒中共咁簡單。 佢立係佢立到埋嚟。 而家係已經係你去到你冇得選擇，你要諗下，將來大灣區係你鄰居嚟嘅，係嘛？ 撞口撞面咪咯。 撞口撞面，一小時生活圈， 唔使咁遠。 佢哋嘅一小時生活圈， 唔係你嗰、那個， 唔係我哋一小時生活圈。我哋變咗一分鐘生活圈，點解咧？因為我哋嘅活動範圍只有一分鐘， 屋苑範圍內 就係、 是、 你嘅屋苑，搭電梯落去商場，食完個早餐， 翻屋企啦。 然後翻工，翻工之後逼地鐵翻到去屋苑嘅商場嗰度，又搭電梯翻屋企。所以嗰個係一分鐘生活圈，唔係一小時，因為由屋苑嘅商場搭電梯去到你自己單位，大約係一分鐘嘅啫。咁你諗下啦，然後放假我哋咩地方都唔去得，咩地方都係大陸人。佢哋一小時生活圈，我哋一分鐘生活圈。如果你話呢樣嘢係咪同政治無關呢？其實唔係， 政治又唔關我事。 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真係。因為融入大灣區呢壇嘢，從來冇問過我哋意見嘅，其實。喂，以前政府都整色整水搞啲咩策發會，大家討論一下。而家林鄭有冇同與民共議啊嘛？ 慳翻唔使啊！ 選舉嗰陣時有冇話問過我哋接唔接受呢樣嘢先？ 嗯， 有冇問過我哋香港對旅客嘅承受能力去到邊先？ 嗯， 你點都要攞出嚟討論啩？跟住整色整水呢個土地供應小組，其實根本上個結論就寫好曬嘅。 就嚟完啦喎，黃遠輝話啊，萬分鐘 寫好曬嘅。 啲高咩高爾夫球場就話咩啊？ 有 意見兩極化喎，話冇量化嗰個意見喎，即係做定唔做，即係唔做咯。咁啊，大家最後共識就係要咩啊？填海同埋做呢個棕地喎。 我話俾你唔係，係公私合營發展新界農地。 嗯，呢一樣， 我覺得呢個先係緊要，因為四叔 嗯 新地。新世界全部囤積大量的農地在新界， 咁啊要還啊林 鄭，即是話將來佢哋啲地產商的利益就不是以前數碼港阿董就係淨係數碼港就睇住呢個沙華仔啫。 嗯， 而家唔係，而家三大地產商扎曬馬喺新界嘅。係 啊， 你唔將嗰啲你仲話要咩土地收回條例啊？我諗命都冇啊！真係，到時到後嘅話，你諗下嗰個利益大到不得了啊！真係， 咪咯，整個新界個犀利。 即是说农地的变成屋地嘛、 嗯、 你想想农地200元尺，屋地1万元 尺，怎么计呢那条数 怎么计 不是不是 跟着政府用我和你交的税去平整埋个土地做埋 起埋条路给他 埋 sewage 起埋条路给他 做熟地给他 你想想即是我真的恨我为什么投胎为什么不做地产商我觉得真的 我现在做得的 不过我就是觉得做地产商有报应 可能没事发个仔 咁又唔係嘅，可能多個嘅， 多個都得嘅，多同少啦。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所以我話咧，一小時生活圈、高鐵取替民族黨，其實全部都係一件事嚟。係，你問我，就係、是、香港同城化， 嗯， 冇邊界，一套法律，一套制度。好彩嗱，我 Lens 可能你會有下一代，好彩我冇， 可能有咧，可能 唔係真係㗎，你自己你知道認唔認真考慮考慮呢個問題， 嗯。 你自己我哋就可以隨時，因為我哋都嗰頭近啊嘛。到時到後2047嘅話，輕得噶啦，可能已經係。 我當時六十幾歲咯，嗰陣時。 係咯，可能輕咗添㗎。 輕咗。 咁但係咧，黃之峰嗰代就要面對呢個問題。係 啊， 呢個一個好痛苦嘅過程嚟嘅，我覺得係。 即崩潰嘅過程，面對住。 係啊，你要面對住香港由昔日一個自給自足嘅城市，一個英治下邊嘅模範城市，亞洲現代化嘅模範城市，一步一步崩潰嘅過程，成為一個內地城市。嗯 你問經濟會不會大幅倒退，我覺得未必。但是你會香港 identity 逐步消失，你見到現在已經是了。 現在已經是了，現在很簡單，你看什 麼，你看演唱會買不到票，然後你看電視劇，你想看一套港產電視劇難上加難，除了 Netflix 裡面找到之外， 黃之鋒看回是吧Netflix 是、啊、 警察那套電視， 黃之鋒紀錄片就在 Netflix 咯、跟著反黑就在 Netflix 咯，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這個電視平台才找到。 你又不會看膠劇了，無線那些， 無線那些劇新聞你都不要看了，已經是你不要說膠劇，跟著打開商業電台就整個那些黃永給你彈是不是還想怎樣、你說那你想想啦，我就話我哋越嚟越一種異鄉人、異鄉人嘅感覺就係、 是。所以要有城寨人，自己為阿老咯，要頂得順。 問題就係咁喎，反而調翻轉喎。當你出邊世界越嚟越異鄉人，一分鐘生活圈咧，你反而要志同道合嘅人團結。 真係要認真嘅，即、就、係、是、我呢幾年慢慢咧都留意自己社區，真係要所謂一班黃絲組一班自己社區 翻起上嚟。 真係要圍爐，因為你一個人喺呢一個即係大染缸度，真係真係頂唔住，覺得唉算罷啦，收皮啦，香港人都係撲街啦。 同埋我覺得最慘係咩咧？你會慢慢會。出現抑鬱症， 而家都會啦， 會嘅真係嘅。所以點解我哋會話遠赴不丹咁遠嘅地方，廿幾人 去淨化自己又 唔係淨化，而係你會覺得大家志同道合嘅人咧，一齊去經歷一啲譬如登山啊，一啲活動咧，或者去啲祭典啊玩一下咁樣咧， 爭好遠 嘅。其實好難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諗翻轉頭喺香港開心嘅事越嚟越難。真係， 所以中秋節都唔咁開心咯。見到即係呢幾日發生嘅， 喂，大佬見到滿目瘡痍， 邊有人一落街 啊？你落街玩燈籠，大佬你見到滿目瘡痍，周圍啲樹冧曬，枯曬啲葉冇人理，然後跟住嗰啲交通燈，喂，大佬就嚟扮落嚟都有得佢。香港我真係好多年冇見過係咁嘅，其實。喂，起碼你唔係就咁攞條嗰啲，唔係差佬喎。 自己嘅就自己買嘅就防柱嗰啲封條， 嗰啲封條，然後求其凍個雪糕桶喺度喎， 做咗嘢噶啦，做 咁啊當做咗嘢咯，大佬嗰條交通都係咁樣個45度咯， 係啊，同埋見到人不停喺嗰、那個即係嗰啲冧樹位行過行行，佢唔理噶嘛，好似冇嘢咁樣啲人， 冇噶，而家要跨過啲樹幹，我係跨過樹幹喺個公園嗰度先至翻到屋企嘅係，我就後生少少，我阿爸咁點啊， 咪咯， 係跨唔到個樹幹， 坐輪椅點算？ 唔係落唔到公園啊，已經係好似你咁簡單。坐輪椅的婆婆公公現在落不到個公園了，已經係，因為那粒樹幹就拍正在一個出入口那裡嘛， 斜路那裡是已經上 不了，然後沒人理嘛，所以我說香港是第三世界國家就是這樣，這些是孟加拉啊、呂宋風災才會有的東西嘛，現在你在香港發生，然後那些權貴個個在這裡歌功頌德， 唉，就來有國家國慶酒會了， 高鐵高高高 十月了， 是吧，市民嗨嗨嗨就是這個意思， 真 是 嗨今晚 的。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很多謝大家中秋節假期呢繼續呢個支持我哋城寨，希望大家可以捐啲錢啦，亦都可以支持我哋繼續我哋將來嘅活動咧，起碼大家加入成為 積極參與 城寨會員，然後咧積極參與，咁亦都多謝 Lens 今日。 啊，冇咁講。 呢個兩協插刀，仲有我哋神秘 operator。 神秘 operator， 多謝曬。 Garuda 叫做。 放我出嚟。 好啊，下次要邀請呢個神秘 operator 做我哋嘉賓先，其實。 好。 好啦，今集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 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